然后争取把学校的体育开展好。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校园足球很重要一点，我觉得校园足球是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把这校园足球当作精英政策，说培养几个优秀人，这个不是校园足球的目的。 北京市教委委员王定东针对如何继续开展校园足球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校园足球跟我们纯粹意义上的这个足球运动有联系，但是呢是有区别的。我们校园足球呢主要是面向全体学生，以推进学校体育工作，以立德树人，增强学生的体质健康，以保障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为根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做大分母，做强分子，再培养大批的高素质的后备人才，这是我们推广校园足球的一个基本路径和基本办法。我们也是想从海淀区这么一个教育的强区、大区来趟出路子来以后，首先在全市1630多小学里边，中小学里边来推广。当然我们这目前来讲是264所市全国的和市级的试验学校来推广。 2017年北京市海淀区启动了校园足球综合试验区试点工作，目前全区共有78所区级足球试验校、33所市级足球特色校、27所全国足球特色校。在本次推进会中，教育部与海淀区政府签署了备忘录，将共同推进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建设。 岁末年初，寒假将至，在大家享受假期的同时，安全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近日发布《大学生寒假安全指南》，提醒假期期间谨防传销等非法组织的诱骗，选择正规的招聘兼职网站，注意个人的信息保护等。对于大学生寒假期间打工实习，安全指南提示大学生一定要登录正规的招聘网站，警惕职业中介、职业介绍所等。投递简历之前，一定要查询该公司的相关信息，判断公司的真实性。此外，提高警惕，远离传销。如果识别出了传销，大学生应该立即停止打工，及时报警。近日，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布了2018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派简章。简章显示，2018年计划选派各类国家公派留学人员32300名。根据该简章，选派类别包括赴国外攻读学士学位本科生、本科插班生等九个类别。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来自 ACT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官方消息，由美国高考之称的 ACT 考试将于今年九月实行机考，为国际学生增加更多的机会，由原来每年考五次调整为考六次，考试时间由一天调整为两天。不同考试中心每天的考试分为上午时段和下午时段。 ACT 考试调整为机考会给考生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如何利用寒假时间进行备考？留学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好的，开启我们今天留学面对面的话题。 ACT 考试今年实行机考，如何应对变化，从容应考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邦教育的 ACT 考试专家王海波老师。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其实上来第一个问题先抛给这个王老师啊，这 ACT 考试改成这机考，为什么他要改成机考？ 他要改机考的话呢，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像托福已经是机考了，雅思正在改机考，而 GRE 及 MAT 全是机考，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和其他的考试要一样。第二个原因就是呢，因为 ACT 的话原来有作弊，就是曾经出现过整个的一个大面积的取消考试。 对呀、 比如说今年的17年的9月份，还有16年的6月份都发生过香港韩国地区大面积取消，所以导致很多孩子呢到了那边考场之后只能回来了，不让考。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泄题了。但是机考就不会泄题了，因为题是现出的。 这里 它是随机的， 哎，从题库里调出来的，所以说就不存在说一个现成的题可能会卸掉， 嗯， 但是说你那个在电脑里边的随机出题的话就不容易泄题，所以说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泄题。而泄题的话呢，曾经据说就是香港的泄题，就是因为有人买通了快递小哥， 嗯， 然后就把题就拿到就可以拍下来照片或者复印了，就这么简单。 对， 所以说您就理解这个纸面的题就是很难控制。 嗯，所以呢，这个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要跟其他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型考试你要接轨， 对对对， 是吧？人家都机考了，你说我这还是书面考试，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是 吧？ 是是是。 再有一个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防止这种作弊的产生。 是的， 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上面考虑的话，实际上对于考生来讲是一件好事儿。 对，是一个好事儿，就这样以后再也不会说出现取消了。 对啊，那么它所直接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我们说从正面考量的话，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同学们来讲，你不用再担心你未来你说到那个地方因为泄题的原因我参加不了考试，或者说因为泄题的原因导致我的考试成绩出来的速度比较慢，影响我美国大学的申请。 嗯，对对， 这是从正面上面来看。还有对于我们的考生考试应考上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次改革其实有好多细节跟您和各位家长讲一讲。第一个呢，就是他这个考试呢是从五次变成了六次。五次变成六次以后就加了一次，对孩子们来说多了一次选择机会。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天变成了两天。以前的话呢就是一上午考完，比如七八点钟进去一两点钟出来，可累可累了。现在的话呢它比较人性化，把它分成两半儿。比如礼拜六考一半，礼拜天考一半。那另外呢还有呢上午下午又分成两个，在不同的考点有不同的时间段，这样的话呢有的人就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比如有的孩子上午困，然后睡懒觉睡习惯了，哎呀还迷迷糊糊的，哎他可以选择下午的考场，所以这些都是为了方便孩子们，这是一些变化。另外一个的话呢，这个机考的话呢还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自适应性的考试，当然这个还没定。所谓什么叫自适应性考试呢，就是说它这个出题是按照你答对的情况来改变的，比如说，比如孩子答对一道题，下道题就会更难。如果再答对还会更难，所以说每个孩子答的题目是不一样的，难度值也是不一样的。当你答的题目的难度值都很高的时候呢，你的分数肯定就高了。是这么个情况。 明白了，它是按照这个试题的难度来给你赋分的。 对，就是你难度值高，分又多，让你做的题难，你答对了，我下一道题就更难；答错了呢，下道题就降低难度。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样的话倒是也挺人性化的， 对 吧？ 对对对。 当然现在对于一部分准备赴美读书的这些个同学们来讲，依然还徘徊在 ACT 和 SAT 之间。究竟怎么选？选择了一个标准是什么？这个王老师给大家做个指导吧，这个决策起来真的有点难。 明白明白。这个 SAT 和 ACT 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对。 很多年以来一直有家长到底是考 ACT 还是考 SAT。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也很好解释。从他这个考试本身的名称就能看出来。ACT 叫做 American College Test, 就美国大学考试。 对。 然后的话这是什么考试呢，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会考。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结业考试，就是考的内容呢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的高中教材。所以呢美国的高中生，如果您的孩子是美国高中生的话，那就考 ACT 就省事儿了。因为学什么考什么。SAT 是什么呢，叫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就是学术评价考试。那换句话说呢就类似于中国的高考。考的内容并不是教材上的完全一样的东西，会比它要难。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适合我们中国学生去考了，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学过他的教材，只要英语水平高就可以考。好，这是一个选择，就是说美高的孩子建议考 ACT, ACT、 中国的孩子大陆的孩子建议考 SAT,但也不是绝对的这个区别。还得必须解释一个问题， ACT 里边呢有一个内容叫做科学。因为它有四个部分组成，阅读、英语其实就是语法，然后数学加科学，科学比较独特，它里边的话呢天文地理啊生物化学什么都有。但是呢它的内容又不是很深，只涉及的词汇内容会比较多，就是文字会比较多，但是不会很深很浅。但是如果你是个文科生的话，那你考这个东西就会有点费劲了，比如来点生物来点化学就找不到北了。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文科生还是选 SAT 比较省事儿。因为 SAT 就是英语加数学。这个比较大家都学过。 对。 然后理科生的话呢我个人建议的话就是无所谓。 你考 ACT 也行，考 SAT 也行。 嗯， 但是我必须给各位家长或者各位听众解释一下的是什么呢 ？ACT 并不能单独使用 啊。 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 对啊， 什么意思呢？但我这里有个前提啊，前提是什么呢？如果要申请美国的前30， 嗯， 或者甚至或前50的好学校的话呢 ，ACT 是不能单独使用的，因为 ACT 里面的科学比较浅。 嗯， 那么你无法向录取官证明你专业水平如何，所以说呢要考一个 SAT2、 哦、 因为 SAT 还分为1和2， 对， 但如果我们考 SAT1 的孩子的话呢一般也会考2，但是 ACT 的孩子如果你想要去 美国名校也得考2， 嗯， 逃不掉，因为你只有考了物理数学生物化学，这样的话你才能去申请物理系化学系，是这个原因。 嗯， 所以说理科生其实按我个人建议还是考 SAT。 嗯啊，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提的一些问题。新自知想问一下王老师说 ACT 考试需要有美国的学籍才能够报名吗？并不是吧？ 啊，不需要不需要。我解释一下这个考试、嗯、ACT 考试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报名的。 嗯， 不需要。然后呢只是有一点呢， ACT 考试呢在国内没有真正的考点，但是呢在国内有一个叫 GAC 中心的一个东西、嗯、啊，这也是 ACT 官方办的一个课程，但是这个 GAC 课程的结业就是一个 ACT 考试。 嗯， 那这里边我相信那个同学问的问题其实是我的后面讲的后半拉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国内要考 ACT 的话、嗯、你必须是 GAC 中心的学员。 哦， 换句话说呢，你必须在 GAC 中心交了好几万块钱上了他的课以后、 嗯嗯、 才能以结业的名义去参加这个考试。 就是你得有人家那儿的那个学籍算是、 哎、对、 嗯、 这就是所谓的学籍，但其实它不是学籍，就是你得注册、 嗯、 你得是我的学生你才能去考。 嗯。嗯， 但这个呢不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我不上你 GAC 的课，我可以去香港考啊，我可以去台湾考啊、嗯、日本韩国都可以， 嗯， 就大陆没有。 好，天高云淡想问一下说 ACT 考试我能考几回啊？ ACT 其实没有限制， 嗯， 你想考3回5回10回都行， 嗯， 但是呢我们一般不建议考太多回， 嗯， 太多回的话呢你的成绩到时候录取官一看，这孩子光天天考试不学习了， 对， 是刷分的，就是、嗯、就好比一个人复读好几年才考上一个大学一样， 嗯， 他觉得这孩子肯定不够优秀， 对，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考2-3次为宜，最多不要超过4次， 嗯， 啊，就是不要刷分， 对， 因为我见过有一个孩子，比如1年5次全报上，1年6次全报上，就属于这种。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不好了，因为你的分数呢不可能有太大变化。 嗯，那说到这个考试的次数啊，那么18年的 ACT 考试时间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分布状态？ 18年的这个考试时间，目前的话，因为它是机考，它目前定的是有6次， 嗯， 但具体的日期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嗯， 它只是通知了一下，9月份开始机考，7月18号开始报名。 嗯， 啊、就等于通知一个这样的情况，是告知。在这个后半段的 九月份之后的， 你得注意报名了， 嗯， 对吧？但是还没有完全打开， 哦、 只是告知了一下， 嗯， 就是之前的话还是按照以前的笔试继续考， 嗯。那么这就涉及到，因为大家关注这个考试的时间，实际上是为了来规划自己的复习备考， 对的， 是吧？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我们这微信天使他说我正在备考今年这 ACT 考试，请问王老师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是这样的一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系统的上过辅导班的话呢，我还是建议你上一个辅导班，因为原因很简单，任何东西呢你自己去搞和听老师讲还是不一样的，这样很节约时间，自己搞太费时间了，而且效果会差一些。第二个的话，假如你上过了辅导班的话呢，那你还要干哪些工作，对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把所有的题，因为其实有很多题 ACT 有非常多的题，你把它去多做一做，然后的话做的过程中的话呢一定要掐表做，不能就是随便做着玩晃悠晃悠做的话没有效果，必须按表按时间来做，而且最好呢建议呢比考试时间再少一点，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拿阅读举例， 嗯， 阅读是35分钟，哎，你用33分钟32分钟，这样你考试的时候你就不慌啊，平时痛苦一点考试就舒服一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提高速度，刚才咱们讲了 ACT 里面有个重大的特点就是速度必须快，不管是阅读还是英语啊，都要快。那快的话怎么办呢？我建议呢，就是看看英文杂志、英文报纸， 嗯， 就是这种，不要专门针对考试的阅读，就泛的读，我们叫泛读，读的越多，你的速度就上来了。 对， 当然还有一个叫背单词儿，因为词汇量还是很重要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数学和科学这两个我必须强调一下。数学一般问题不大，都比较简单，嗯，只要你仔细一点的话，把题做做，三十五六分问题不大。 中国孩子更应该没问题，啊 哎，小菜， 啊，对。 但是科学就不是这样的， 嗯， 有的会觉得很简单，有的会觉得很难。所以呢，我提醒，就是假如你是一个文科生，你更加要重视科学。 嗯， 假如你是个理科生呢，你不能忽视它，因为你觉得哎好像不难，但是呢，有可能因为一些简单的错误啊丢分了，挺可惜的。当然我还有个建议，当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去收集一下美国的高中教材。我刚刚讲了 ACT 考的是教材， 考的是美国的教材， 哎，对，美国的教材，如果你能把他的高中教材搞来之后翻一翻，这考试就很容易了。 即将呢就是进入到这个寒假了，那么在整个这个寒假的复习备考的规划呢，实际上刚才王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个建议了。当然呢，做这个规划呢应该还是尽早的去做规划， 对对对， 对吧？您建议大家，如果说我大学阶段本科阶段我要到美国去留学， 嗯， 不管是 ACT 还是 SAT， 嗯， 您建议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要做这个准备了？ 嗯，好，您问的这个问题的话特别有代表性，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时间表。 对， 因为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建议，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呢可能不了解，申请美国的大学是要提前一年的。 嗯， 比如说我高三毕业去美国读大学，那你高三的上学期就要完成所有的工作， 嗯， 然后就把材料递交，高三下学期呢陆陆续续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在高三上学期之前就得把所有的考试考完。 嗯， 所以说你不能等说啊我高三再来下手，晚了。因为咱们按照我们美国大学申请是11月1号就是早申请截止。 嗯， 那你想你高三一开学，9月份一开学还有俩月就截止了， 嗯， 所以来不及。 嗯， 所以说其实在北京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像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比较懂的话呢，其实高一就下手了。 嗯， 按照我对孩子们的了解啊，大多数是这么安排的。初三暑假或者高一上学期就开始用玩托福， 嗯， 把托福学了学，考了考，大概有个分了，比如70、80、90、100都有可能啊，每个人不一样，有的孩子100、100都有可能了，就拿下了，就等于高一上学期就把托福拿下。然后呢，高一的寒假就现在开始学 SAT 或者 ACT。 嗯， 学完之后的话呢，明年春天就开始有了第一个分。 嗯。 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安排，当然也可以再晚一点。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就什么呢？这个寒假学学托福，然后高一的暑假再学 ACT 或者 SAT。 嗯， 为什么要把它提前一点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如果你靠后到太靠后的时候呢，你时间就很紧张了，你因为考试的次数是有限的，你会来不及。第二个原因呢，大城市的孩子，像北京的孩子都要升早生， 嗯， 就 EAED 就是十月份就完事儿了。 对。 您肯定也就是说高二之前高二的下学期全部完事了应该， 嗯， 那也就意味着高一就得下手了。 但是这个知识上的储备，嗯，像我们高一年级的这个孩子们储备的能够完全应付这个考试吗？ 您问的这个问题是特别棒，就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 ACT 的话我建议要靠后。 嗯， 因为你这个理科的内容几乎没怎么学，所以说你肯定就看到云里雾里的。那么如果你 SAT 的话呢就不用靠后， 嗯， 寒假学完全没有问题。 嗯， 就是假如你 ACT 要靠后一点学，因为你要需要储备一些科学知识啊，那 SAT 不需要。这就是一个刚好这两个科目有它的差别。但另外一个问题呢是 SAT 比偏难一点，所以大家也听说过市面上说一种说法，这说法可能应该源自于我， 嗯， 因为我原来是 SAT 的创始人， 嗯， 也是 ACT 的一个搞了十几年教育的一个专家，可以这么说，大家就理解了。SAT 它比托福的难一个档次，所以我们当时要求托福必须在90分以上才能学 SAT 或者 ACT。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分数的话，你学不动。但现在的话，我个人要改变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因为 SAT 和 ACT 没有那么难，我们降低一点标准，托福只要在80分以上就可以学 ACT 或者 SAT 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海波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共同关注了 ACT 考试今年实行机考应该如何应对变化，从容应考。感谢王老师，谢谢。 好，谢谢。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 为梦出发，实现梦想。一零七三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静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东北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10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从2013年 PM2.5 年均浓度90微克每立方米到2017年的58微克每立方米，北京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下达的力争6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的目标，全民共治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同呼吸共责任齐努力的大气污染治理格局已经建立。2018年元旦，北京的湛蓝天空是送给市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回望北京环境治理一路走过的历程，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与空气质量可以实时查询、透明沟通，与环境信息公开密不可分。从2012年起，北京在全国首先发布了 PM2.5 监测数据，利用网站群、手机客户端、电台、电视台等报刊媒体实时发布了空气质量指数以及6项污染物实时监测数据。遇到空气污染严重时，及时发布我市重污染应急预案的启动和解除信息。记者了解到，2014年12月，北京市环保局还首次实施了环保有奖举报，出台了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环保违法行为实行有奖举报的规定。2017年11月，北京市环保局向举报昌平电镀作坊